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33节，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或患病的，死原文是睡，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而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17世纪荷兰改革中神学家 Herman Witsius， 他描写古代教会比他当时的教会更加的热切施行和领受主的晚餐。当时的教会 ，Witsius 当时的教会是17世纪荷兰改革中教会，你们知道，就是那种会在教会小组之中读系统神学的那种教会。所以 Witsius 鼓励那当时的教会要效法古代教会，更敬虔、更热心。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比 Witsius 当时的教会更有理由效法古代的教会。Witsius 说，古代教会的执事会在主的晚餐之前警告人说，不要与人结怨，意思就是不要不原谅弟兄姐妹，也不要处在虚伪之中，就是吃主的晚餐却不认耶稣为主，或明知自己有罪却不认罪。维奇也说，古代希腊教会在吃主的晚餐的时候，领主的晚餐的人会跪下，转向教会四方的人，对他们说：“弟兄们，请饶恕我们，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都犯了罪。”当场在场的人会回应：“弟兄们，上帝会饶恕我们。”此外，吃这个神圣宴席的人会对基督说：“主啊，我不像犹大那样亲吻你，但是我效法那强盗，向你呼求，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举动比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更亲近主耶稣了。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犹大也最亲密主耶稣，为要出卖他。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主的晚餐成了背叛的亲吻。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这就表示我们每逢喝这杯的血，就表明耶稣流血赦免你我的罪，就表示你我必须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以这个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教会的成员吃的。我们就是一个身体的肢体，就理当对彼此敞开心肠。所以弟兄姐妹问自己，如果上帝的儿子他敞开心肠，然后他掏心掏肺为我舍去他的身体，他流血赦免我的罪，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不应该防备彼此，也不应该吝啬对彼此施恩。如果你认耶稣为你的主，也认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的肢体，这就是给你吃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你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饶恕 不寻求和好，那么你就不应该吃主的晚餐。是的，让我再强调一次，免得有人被混淆了。主的晚餐既然关乎罪得赦免，就必关乎认罪悔改。不要相信任何人说你领主的晚餐不需要认罪悔改。一个任性惜命信仰告白的教会应该最认真的实行圣餐。主的晚餐我们知道是记号。Witsius 指出，记号不仅是这个饼和这个酒，还包括施行晚餐的话语 words of institution， 还有行动。什么行动？他那天，耶稣那天晚上做什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出去。拿起祝谢，拨开递出，就是所谓的圣礼行动 sacramental actions。这四个动作，维茨也说，本身就是记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比主耶稣更有智慧。如果他拨饼，我们就拨饼。我们不是路德宗，也不是天主教，我们既拨饼，也不用小圆饼。我们更不篡改主耶稣他自己设立圣餐的话语，刻意不提耶稣那天晚上拨饼这件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越加效法他，明白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就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思念你，明白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越加渴望要见到他的那一日。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吃喝自己罪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我们主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你拿到饼之后彼此等待，这饼代表和印证我们领受的是主他自己赐给我们的他的身体，但是饼本身不会变成身体，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吃这饼，在属灵意义上，我们就如同我们每当我们的用口咀嚼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吃他所赐给我们的肉，就有份于他。还不能够吃饼的孩子们，你们应该渴望吃这饼。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熟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舍去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装的是葡萄酒，塑胶的杯装的是葡萄汁。我们每个月一次领主的晚餐，就提醒我们，这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预尝，事先尝到。那将来我们要参与的羔羊的宴席，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死，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爱。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你的儿子他没有只顾念自己的事，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居然想到我们，他顾念我们的事。这杯和这饼所表明的是他的死，又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确认自己是蒙你的儿子血所洒，蒙他所爱，也必然爱他和彼此相爱的人。所以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你儿子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他服侍我们，我们就彼此服侍。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为彼此舍命。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